圣诞诗歌声悠扬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啊，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仆人所先讲的生命之道，圣经的亮光，诗歌的教导，都让我们更加认识主，认识圣诞的意义，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也得到祝福。谢谢主赐福这段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圣经记载耶稣降生，天使天君赞美上帝，玛利亚西面还有在圣殿里的女先知亚拿，一个又一个歌颂赞美上帝。每年一到十二月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去购物中心，我们驾车听电台电视台，就不断的有什么，有圣诞诗歌，圣诞诗歌。所以今天是十二月第一个崇拜主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妙龄妙琴姐妹，她也带领我们唱了这个诗歌，圣诞诗歌，起来众主信徒。弟兄姐妹们，圣诞诗歌声响起来，大家就知道圣诞节近了，而圣诞诗歌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圣诞的意义，帮助我们生命成长。1970年，52年前的事了，我第一次参加报佳音，报佳音。那年我参加报佳音，没另外两位人报佳音，我不会唱报佳音歌。不过还没有报佳音之前，我问我一个朋友，报佳音的时候要唱什么歌呢？他就把歌谱《普天颂赞》拿给我，然后指给我看，报佳音的时候要唱这一首，要唱那一首，要唱这一首，哇，指了好多首。我就把那个歌谱拿回家，我不会唱，但是我背。我把他所讲的那些诗歌全部背起来，不是背全部，只是背一节一节。他告诉我只是唱一节一节一节，我全部背起来。那一背，那一背，我用了接下来几十年我都在用作。我不会唱，但是我会背。莫正威的报佳音队是从傍晚7点报到凌晨1点或者2点，我跟着大家。开始不会唱，一家一家走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唱啊唱，最后我会唱了，圣诞诗歌、报佳音诗歌我会唱了，1970年学唱了，接下来的这么多年的报佳音，我都不必再练唱了，我会唱了。那我也爱上这个圣诞诗歌啊，今天就跟你们分享三首的圣诞诗歌。第一首叫做《以马内利来临歌》，现在请你们听一听这个视频。这首圣诞诗歌、报佳音诗歌 在第八世纪就开始唱，唱唱唱唱到今天，已经唱了多少年了？唱了1300多年了。这首圣诞诗歌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首圣诞诗歌。这首圣诞诗歌，它的歌词说：“以马内利，来临，来临，恳求解放以色列民，沦落一般，寂寞伤心，迎金渴望，神子降临。”讲什么？这首歌讲什么？表达什么意思呢？主前1050年，以色列国成立，扫罗是第一个国王，第二个国王是大卫。大卫做完的时候，他建立了以色列国还最强盛啊辉煌王朝。那大卫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接位。那么所罗门死了之后，以色列国就分裂成南国犹大、北国以色列。主前732年，北国以色列哈贝斯被当时的帝国世界帝国亚述灭了。100多年之后，主前586年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国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灭了。历史演变告诉我们，世界上这些强国长生，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马代、罗马，一个强国兴起又衰亡，而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被什么？被这些不同的国家统治，他们是亡国奴，或者他们被抓在各国做奴隶，或者在世界各地飘来飘去。所以这个圣诞诗歌里面有一句话：沦落一般寂寞伤心，就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之后，没有国家之后，他们被抓做奴隶，在世界各国漂泊流浪，那个漫长岁月的情景。上帝曾经应许大卫说：“你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，永远作王。”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国家了，他们亡国了，他们很怀念大卫作王时那个辉煌王朝，他们也记得上帝应许呀，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作王啊，所以他们祷告，他们盼望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，大卫的后裔永远作王的那个弥赛亚，也就是救主的意思，来到啊。所以这个歌词有这么一句话：迎金渴望神子降临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渴望着救主啊，弥赛亚来，让我们不再流浪，我们不再做奴隶。这首圣诞诗歌，以马内利来临，来临，它的旋律平缓，很和平的，缓慢的，表达了什么？表达了那种在期盼中，在盼望中，在祷告中等待的那个心境。好了，这首诗歌一开始，以马内利来临，来临，恳求解放以色列民。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 隐瞒的力是什么？隐瞒的力是救主，是弥赛亚的另一个称呼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祷告，救主啊，弥赛亚来呀，解放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不再做奴隶，拯救我们，我们在建立大卫王朝黄金时代。这是这首歌表达的。啊，讲到这里你会不会问吗？以色列人被掳做奴隶，以色列人我干嘛你也可以找奴仆，赶快无权的关系了，是不是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要唱这样的歌啊？我很喜欢两节圣经节。第一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里个这位邪盖，为了谁呢？为了拯救罪人。第二节，许多很久你的北京，你的内京是北京，你可装福音，而一个人没救亏哟。第五案归向光明，第撒旦广啊归向圣人，又因为玄心外在地的下面，想找小家有盼望的人。哎，这两节经文很宝贵，要背起来呀。哎，讲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拯救我们，拯救罪人。另外一节讲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的改变没就亏了。那一百公圣人创造天地万物的圣人，就是因为所敬拜的心，那人不再对无望的安慰，那人很就国民的安慰，那人呢不再和撒旦空界了，那人已经归向圣人了，那人早一点就下面了，那人想找有盼望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圣经学者解释，海边的沙那是指谁？那是指今天的以色列人，肉身的以色列人啊。天上的星指谁呢？指你我啊，相信上帝的人，指基督徒啊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相信耶稣之前，我们是罪的奴隶。那你作为奴仆，和作为恐惧的，和作为恐怖的，那人就无望的暗，那人就撒旦的光啊，那人因你咋现在没关系，那人没盼望。但是感谢主啊，耶稣救恩，耶稣是救主，我们就从罪的奴仆，从撒旦的权下得到释放了。所以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要以什么？我们要有那种的体会。体会什么？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？以色列人他们亡国做奴隶，而我今天，我本来是离开上帝的，我本来是罪人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，赦免我的罪，使得我有盼望的。你用这样的一个心灵会，当你去唱的时候，这首诗歌就是你的祷告了，这首诗歌能够带给你安慰了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被一些捆绑啊，我们常常会受压制啊，耶稣的福音就是让我们不再被捆绑，不被压制，让我们得到自由。我还记得1985年，我的想到在做哪嘛，那一年圣诞节前，我对当时的青年团契团长金梅，谢金梅姐妹说，圣诞节做礼拜的时候，圣诞节做礼拜，安排组的学生拿着蜡烛唱这一首诗歌啊。金梅姐妹她的头脑是很创 creative 啊，很创新的。那一天啊，那个时候是在我们第一圣殿做礼拜，她安排了20多个学生，然后我们第一圣殿后，这个圣台后面就两个门，好像怎么样？好，到那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坐在下面，我看到的是什么？20多个学生，主的学生分成两队，从这个台的后面桌子，台的后面这个门出来，拿着蜡烛， 来临，恳求解放以色列民，沦落一邦寂寞伤心，已经渴望神旨降临，唤醒唤醒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万众欢迎。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就是当年那二十多个学生的一个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还是你忘记了？牧师可没有忘记。唱这首诗歌，我们感恩，那能感恩全基督教，感恩耶稣拯救，感恩那能已经得到耶稣的救恩，得到耶稣的拯救，感恩我们已经从黑暗归向光明，感恩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，感恩感恩感恩，我们的生命成长啊，就帮助我们。第二啊，我们很熟悉的平安乐，现在我们听一下视频。平安乐，没有一首圣诞诗歌比平安乐更出名。在网络甚至有一个平安乐网页，这首诗歌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，在这个网页里面就有67种不同的语言，105种不同版本的歌词。平安乐这首圣诞诗歌是世界各地庆祝圣诞节时一定要唱的圣诞歌曲。这首诗歌怎么来的呢？平安乐是欧洲奥地利一个小乡村一间小教会，一个牧师叫 Joseph Moore 写的。那个作曲的人 Frank Kruber， 他是当地一个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。小弄弄地方，弄弄教会，学着牧师，学着没出名的，没人爱背的音乐先生，浪人呢。下六平安夜加许多祈祷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，他是行奇事的上帝啊。什么叫做有名？什么叫做无名？什么叫做大？什么叫做小？我们上帝能够使用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小校、乡村小教堂的牧师，一个名不经传的业余作曲家， 竟然为这个世界写了一首流芳百世的名曲。所以有人说平安夜这首诗歌啊，来历啊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就是一个神迹啊。1818年12月24号那个这首诗歌他第一次就在奥地利这个教堂啊，就是在这个教堂在那边演唱。那个时候平安夜是德国文，现在平安夜这首诗歌几乎世界上有多少语文，这首诗歌也被翻译成那个语言。2011年1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告平安夜这首诗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1914年3月24号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两个敌对的阵营，一个是德国兵，一个是联合国联合军队。可是那天晚上他们听广播电台播放平安夜圣上夜，两个敌对的士兵呢，他们说我们今天晚上不打仗，我们今天晚上不打仗，大家把手中的枪支拿下来，就从战壕出来相互的恭贺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。 这是历史故事啊。平安夜它的曲子动听，歌词优美，唱了感受一种暑天的安宁。这首诗歌平和安详宁静的歌曲感动了很多人的心啊！我们想象一下，莫就是莫这个牧师，他怎么去写这个平安夜呢？我们想象一下，200多年前，这个牧师他在圣诞节前夕12月24号晚上，他在山坡，他看着奥地利乡村那个月光啊，那个月下那个景色。我20年前2001年我到过奥地利，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心里一个感叹，奥地利啊，人间天堂，太美了。哇，他那个地理那个太美太美了。牧师叫莫牧师，200多年前他看着奥地利乡村月下那个景色，他想起了他默想着圣经中耶稣降生道成肉身成就那个救恩，他心被恩感很感动啊。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，平安夜圣上夜，这是一句千古不朽的词句啊。平安夜一共有三节，但告诉大家让人家感到超绝了稀有的 the most excellent 的，还有感到那个平静的，就是前面那四句话，平安夜圣上夜，王安中光华盛。这句话一开始就讲到两个月，就开始就供稿月妈摸。弟兄姐妹们，我问你们呢，讲到供稿妈摸，讲到月，你最先你最常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供妈摸，你讨闹就先就行了。你最常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供稿妈摸，一讲到夜晚上你想到的是什么？我想到两件。第一，教会过去电流还没有发明啊，电灯还没有发明啊，黑夜来到的时候人们只能够靠油灯靠蜡烛，那个光亮是非常微弱的，又没有路灯又没有街灯，黑夜是名副其实的黑夜，有个麻木的特别暗呀。 啊，你知道吗？黑夜，多少不法，多少见不得光的罪恶，就是在黑夜，在黑暗中进行啊。圣经里面说，耶稣降生，光照着黑暗中间，所以这是平安的诗歌。黄暗中光华射，多么美呀！耶稣降生，光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是真光，照亮我们的生命，照亮我们的人生啊，使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使我们从撒旦权势归向上帝，使我们的眼睛得开呀、啊。我十多岁的时候参加十四岁加进教会，有一首诗歌《普天颂赞》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归家喜乐歌》。这首诗歌有六节，我六节都能够背。我喜欢踩脚车，可求你妈嘎求你，我一路上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怎么讲？茫茫大野人无数，公告将你进山了。不过呢，都离家潮路、家米罗了，已经离开了，离开阿罗家景阳东木了。门铃声，天父现来了。第二节讲的呢，多呢，蒙家蒙暗，怎闹呢？我来撒旦对神闹歹毒啊！讲讲就点呢？将佢冇大开，将佢灭亡嘅多，多咧断咧，诶攞啲奖多咧。第三节，真光星星从天降，一直射到迷途上，忽悠。哦，一人目乍开，世界从前皆魔障。当惊潮了，麦为先那是多的时候，光，真光，耶稣的光灵感。我公公婆婆是做礼拜。爸爸也是做礼拜，传统的基督徒。不过我十岁到十二岁我不在教会，我十三岁1968年我又回到教会，1969年我又回到教会，然后14岁1970年我遇见上帝，我认识上帝。我喜欢这首诗歌，因为这首诗歌我唱的时候我感觉是在讲我自己呀、啊，我离开上帝，我迷路了，感谢上帝，我现在认识耶稣基督，至贵至宝的耶稣啊，那是因为他的光临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唱圣诞诗歌，黄暗中光华射，我们感恩赞美耶稣降生，赞美耶稣的救恩，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生命成长啊。所以讲到月，我就想到离开上帝，想到罪恶这样的事情。好，共感妈妈，等你人大爷，你能选择哪呢？我想到的是孔明睡眠。我就跟我想人在外讲，牧师啊，我是真惊麻木哦。牧师，我真惊麻木。我那大爷呢？我是宣告人家没孔明啊，就惊了。我是想到让他口没力，我就惊了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害怕啊？你害怕晚上，因为晚上一来到，人家都在睡觉，你睡不着觉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害怕？怕晚上。今天不是这个跟我讲话的人，许许多多的人怕晚上，因为口没力呀。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富有、世界最进步、第五类国家美国，也是全世界第三呢 妈妈的下口名月，真个口名呀！名月是全世界最多人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。哎呦，妈妈没口名，妈妈也懂妹妹啊，口没了，拉拉没就紧口口的，变对呗，变反呗，哇，的确是什么，很苦很苦的事情呐、啊。你们知道3月21号是什么日子吗？年轻人只记得2月14号。3月21号是什么日子吗？三月你的一号是谁？那你记？三月你的一号是斜盖孔明的学根，是不是这样翻译？世界睡眠日 ，World Sleep 啊，世界睡眠是 World Sleep Day。哎，三月你的一号的斜盖孔明根，那是不是说，明年你到3月21号看看那一天你会特别好睡吗？你看看你3月21号那天还特别好困吗？因为联合国定了的世界睡眠日，有一个广告还这么说啊：3月21号，邓孔睡眠日；3月21号，斜盖孔明的邓孔睡眠日。真的到了3月21号，你那一天就会很好睡，你那一天就会多睡一个小时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这首诗歌太美了，因为它说什么？今向天是安眠，今向天是安眠。因为你单单讲孔明妹妹啊。你讲鸡呀好看，像那只 BB 呀蛮好看哦。我老烂老搞，剪脑袋搞都烂烂啊！是这么好睡呀、哦？那么怎么好睡？怎么样能够安眠？3月21号吗？不是啊，能够让我们安眠的是什么？是因为耶稣所赐的平安，生活、心理、精神、灵魂的平安。在那好空。我昨天晚上我想问阿老的去墓外开会，摸那空难，想问摸摸到石顶，孔明没就给他去探那块墓人。昨天晚上，因为昨天下午要去墓外开会，所以没什么睡午觉。昨天晚上还没有到10点我就睡了，躺下去。脚还没有放好就睡了，眼睛张开5点了，安眠。所以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句话：上帝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虽然说爱好好恐，我们怎么能够好好恐？耶稣许那种平安，心态、心理、心灵、灵魂平安。所以因来讲蛮不可能的，全平安夜嘛。现在心里好空，就像那些 baby 一样蛮好空，但你用过的时间了。好，第三，刚才我们的姐妹在那唱，起来崇拜歌，来再听一次，我快快的讲。1970年，那个时候我参加报捐的时候，那个歌词 是起来，不是这个起来啊，这个有分别的哦。这个起来，马来文叫 Bersama Sama， 对不对呀？而这个起来呢 ，Bangong， 是不是啊？哎，我特别喜欢唱这首诗歌，为什么？因为海南阿伯街呢，在那有浪人呢，讲的会红灯的咩？到底红灯搞了样没？那好红灯，然后红灯在前面走，我们就在后面。然后晚上嘛，天八还多了，好了，你七八点没问题，你到了十点、十一点、十二点，搞出来呢就恐怖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每次那些都睡觉了，各睡觉那个时候嘛，所以呢，我带队啊，如果到那个家了，我看到那个屋子暗暗的，或者门关着了，我就叫大家唱起来，众诸信徒一律恭敬那嘞，起了耐口米了，走来外了。我表达那个意思，就是因为本来就是帮我嘛，起来了。哎，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诗歌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两个字，帮我，帮我 ，wake up， 帮我啊，起，你走来吧。后来我明白了这首诗歌那个背景，我觉得回来神的恩典，圣灵的光照，我那个时候那个领受是对的嘞，因为这个诗歌是个英国牧师写的，百多年前，那个时候。英国动乱，教会分裂，他被逼跑到德国去，那被逼，什么？别离乡别井啊！可是他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改变，他仍然相信上帝。他写下这首诗歌，大家要一起来，不是什么什么，那里找来吧，那里敬拜做，哇！所以这首诗歌。有什么功能啊？叫做暮暮鼓晨钟啊，意思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论环境，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无论人怎么改变，耶稣已经降生，耶稣是神，耶稣是救主，那你应该做礼拜。那个我冇去做礼拜的，我冇去了。我们要做礼拜，所以圣诞节我们要感恩那个牧师，英国牧师。百多年前他写了这首诗歌，暮鼓晨钟提醒我们，耶稣降生，耶稣是救主，我们要敬拜他，那人就走来外，起来众诸信徒，快乐又欢喜，多么美呀、啊、就帮助我们。最后一句话啊、我们现在到处都会听到人家唱圣诞歌，电台呀、啊、如果你去以用啊，我还没有去以用，不应该是了哈，商店啊，圣诞歌在播放了，不要听，你要唱，心里面唱，让圣诞歌在你的心中悠扬，在你心中悠扬，你就会更加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你的心充满了感恩、喜乐、平安。来，我们来唱《平安夜》，现在我们试了。平安夜， 平安夜。身上也望暗中光华生照着生母也照着生育多少次乡野多少天真，君向天赐阿明，君向天赐阿明， 再来一次。 身上也望 声音，多少痴想也多少天真，君相天是阿弥，君相天是阿弥。感谢主，在这几啊，这坐这里，这听心脏的歌，只啊一唱。圣灵的光照、感动、平安、灵感等等，好，我们看看家事分享了哈，跟他阿老。